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想起阿斯挺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在那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与真相对白正是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次力度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饱受欺辱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五星红旗自由的飘。 有一种力量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一起走向前冲破前辈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前辈的付出，不要冷漠在这边肩负住艰辛，不必沉默了放下歌唱，把你我的力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睁开了锁链，凝聚了火焰，扛起个脸谱刷新记录，前来和灿烂生活必然的艺术，规律全体力量一生，把你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门，这个每个人肩负使命担当的各自的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五星红旗自由的飘。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这一听就是南征北战，因为音乐当中充满着动人的力量。 对，这我们现在下班了啊，所以呢也变得更有力量了，对不对啊？所以这首歌其实也带来了一种我们内心的那种力量啊，就会叫生来倔强。因为今天是第八个国家公祭日啊， 对， 其实国家公祭日呢是一次对于苦难历史的回顾。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以史为鉴，去唤起善良的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是这样子的，记得年初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在聊，大家觉得这个觉醒年代， 对， 不仅是老一辈人喜欢看，年轻人更是爱不释手。为什么？就是剧情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曾经的历史的真相，并且并不狗血。 对 对， 而且他特别想问一句，有没有续集？ 对，所以面对网友的回答，有一个回答很精妙，他说的是、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 对，所以其实今天开场我们除了听了这首生来倔强之外呢，还有一首歌不得不提。我总觉得说下班路上听这么温暖的歌会让你更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家里，这首如愿的歌词写得特别好啊。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是你如愿的眺望。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斗笠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昼伏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让我们用好音乐和大家说，大家一天的繁忙说一声再见。 嗯，一周的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是白天稍微摸了点鱼 啊，爱好、 摸鱼时间结束之后下班了哈，在路上听听好音乐，让自己的精神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 是的啊、就是应该是崭新的一周啊，我们今天其实也要用一首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明快的歌来去做一个测评，开启这一周，那就是歌手刘雨昕的个人专辑。 哎呀，这真是一个明快的姑娘啊、全能唱跳型的歌手。我一看留短发的女生，我就忍不住的给她奉上一个字，飒。 敢对，很敢呢、啊、就是女生剪短发其实意味着说她自己对于自己的可能外形可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一个要求， 并且很自信。 对， 因为我觉得短发如果说脸型不好啊，关键气质不搭、一般女生是不敢轻易尝试超短发的。 对，而且人家是这个 The Night 这个女子团体的一个 C 位啊， 哦， 对吧，也算是正式毕业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来过我们的娱乐综艺台做客，当时还在蜜蜂少女队。 嗯 啊，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团结了以后，他其实现在就要发行自己的个人的专辑了。 所以这次呢，我们在新歌的测评这个环节当中听的就是刘雨昕的全新个人专辑仙纳都 啊，仙乐都， 仙乐都啊。但他这个拼音啊，就是感觉不知道是英文还是拼音 啊， 有一个很传神的音译是叫仙乐都。 对，今天来测评一下首播主打歌叫做 Baby I Know 啊，反正这首歌呢就是节奏比较轻快的一首，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相当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听感。 全新的个人专辑里面先发了这首单曲，另外的九首歌曲呢肯定会慢慢的放出，所以专辑官宣也说欢迎来到刘雨昕的仙乐都，十首风格迥异的流行舞曲，融合了十种风格的舞蹈和编排，这点特别吸引人。Baby, I know。 好，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反正我现在 I don't know， 我的是脚跟着打鼓点， 就是一首很轻快的这种节奏的歌，普通的这样一个 pop music。 对，所以 pop music 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心理上很轻松很放松，所以这种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愿意让耳机里面充斥着这样的一段旋律和音乐，也许不用在专注力上太多去注意它，不用去听歌词，只需要这样一个好的节奏和律动带动自己感染自己就好了。 其实这个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挺不容易了。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给四颗星、 啊、我也给四颗星， 好不好？大家呢如果评分可以在我们的听天分的聊天室里去做一个打分完成今天你对这首歌的测评。 嗯，或者呢你可以期待一下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他的即将放送出来的歌曲 是不是有你所喜欢的。 嗯，好的。哎，刚才你说到那个觉醒年代说续集那个事儿，我在想说哎，生活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续集的，就是包括我们看到的影视作品，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好遗憾，它怎么就完了， 就 结束了， 戛然而止了、啊、 对，你就特别希望它有个续集，但是实际上有的就真的是结束就是结束了，有的就会一直续下去，比如说像速度与激情这种， 后来不就烂尾了吗？大家就说干脆你就别演了，或者去拍一拍前传。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就是你有没有期待着的续集， 对，或者你期待哪些事情有接下来后续的续集发生、嗯、我们不妨可以通过下班路上听听音乐的时间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嗯、可以把互动内容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用力抓住我们 真的很爱你。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有朋友说我最想要的续集啊，那就是周杰伦的专辑啊，就等了很多年了。 对，等了很多年，等到了一个在 B 站上面很多人为他假设是为他写了一首全新的歌曲，但实际上只是因为他的三十秒的前奏，展开了浮想联翩的创作。 可是真的就是在他写了那样的，比如说，什么歌的胸肌让你靠这种歌词以后，大家还会期待吗？那真的是情怀的力量，还是说大家对于周杰伦的音乐就是有信心，觉得说这一次如果他要交出一张专辑的成绩单，应该是会有品质的。 这个可能这个打嘴仗还要打一段时间。 是的，就是我知道大家都特别的期待周董的音乐，就是啊，就可以，你也不能说像当年那种横空出世，至少说哎。突然一下知道哦 ，YYDS 周杰伦的音乐果然跟普通人的不一样。 而且有一种说法是说，即便他的创作可能不如当时，也超越不了从前的巅峰时刻，但是只要他的音乐还在不断的唱，他在你的歌曲列表里面还出现，你的青春就没有丢。这种情怀可能会 了解了解， 对，会作祟很长一段时间。 这其实对于歌手来说，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就是你怎么超越自己，因为一个歌手从他的就是开始出道一直到他进入到自己的巅峰状态，会交出几张相对来说从大众到乐评都会满意的成绩单的那个专辑，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时候饱受质疑，比如说蔡健雅也是这样的，刚刚出道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就简直了，就是那种都市的情感的裂痕被他唱的是淋漓尽致。 所以后续的一些歌曲包括像我要给这个世界最悠长的 诗吻， 我觉得属于越听越好听吧，但是可能依然超越不了他早期的一些作品。 是，包括这一首也是很多人都爱的一首，叫做红色高跟鞋啊，几乎也成为了很多短视频的热门的 BGM。 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中摸不住，像树上散发的 界。 哎，这首歌是不是当时是一个什么电影的插曲来着？ 别问我，我这个记忆力太差，很多歌曲的用在哪些电影里面，除非我看了这部电影，要不然记不住这个续集。 我没有问您。 然后你问大家。 哎，对对对， 好， 我问大家。 好嘞，我们得用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四醉王牌。 对，我大概记得一个，就是好像是当时有一个电影是什么转移，先是有一个爱情呼叫转移 啊，对。 后来还有一部叫《命运呼叫转移》， 对对对，这是转移系列的， 转移系 列，然后还有《总动员》系列的。 怎么说到《总动员》系列，这两种类型的电影啊、我说的这个转移的系列，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设定嘛。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电影，那个《爱情呼叫转移》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 Eason 的那首《爱情转移》。 对 对，那其实刚才听的这首，应该也是在里面出现过的插曲。好了，那不重要，就是突然想到了、那个电影，也是你比较期待说，哎，还有一个什么系列或续集的一部爆米花电影。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边听歌的周一的下班路上也聊聊说你期待什么样的一些续集，可能最先想到就是一些影视剧啊电影啊，也可以发散一下思维嘛，生活当中你希望跟谁跟什么样的人还能够再续前缘， 什么事儿 这也是续集。 对，包括你可能你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对吧，你看这儿有朋友说我上中学的时候玩那个《仙剑奇侠传四》 啊， 当时我很希望那个故事能够继续讲下去。 Aquarius， 特想知道它的名字什么意思、 啊，可以有空跟我们来解释解释啊。 对，好，继续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通过醉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 对，就是包括你可能看一些小说，就是你看到一个人的那个他的传奇的故事，其实你都希望会有一个续集。要想到金庸的很多的小说是那种落笔之后会留一个大遗憾的。 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好像是金庸的哪一部剧又要出现翻拍了、在今年还是明年年初的时候也会上映了， 希望别毁了它。谢谢，拜托了。 Westlife 的续集来了。 We were full of promises as good as good can get. It felt so real. Said you loved me too late, but then you left me in pieces.Just don't make sense the way we fell apart. Said we'd make it through hell, but then you left with no reason. Just don't make sense. Just don't make sense. Do you ever think of me every time you're waking up alone? Oh. Do you ever wish that we so heartless.

有的时候你会对于那首歌曲准确出现的时间节点有一些 模糊，对， 就是因为它在后续的时间当中影响力还是挺稳的，或者说影响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在视频当中成为 BGM、或者别人的传唱 KTV 的传唱、你就会觉得那首歌哎，好像已经离我很近的样子， 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个一首歌啊，它比一只股票要更靠谱，更稳定， 而且 可以稳定的传播这么多年， 对 啊， 大家对音乐还是很爱的，很喜欢那种音乐的共情感。 好吧，刚刚听了一首算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歌，叫《无名之辈》啊。刚才也收到了一些微信啊，包括朋友提到了一些电影啊，就希望有续集。 是，如是就说了 Jackie， 他应该说的是张学友喽，不是 Jackie Chan 哈、他说张学友有一部电影叫《赤道》，我印象当中那里面的也是群星闪烁，还有张家辉，还有余文乐。他说那部电影叫《赤道》，还挺期待有续集的，以及张一山的《余罪》，不拍也有点可惜了。 对，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张学友，提到张家辉，就是还是要替大家问询，他俩到底是不是兄弟？ 长得有点面相上感觉很相像哈，都是那种瘦瘦的脸庞。 好吧，这个张家辉的那个台词就要出来了啊。好吧，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剧呢，还有一部剧啊，是高群书来监制，然后郑恺、张国林、峰主演的，叫《也平凡》。 对，也是一个悬疑刑侦剧。大家最近对于悬疑剧啊、刑侦剧都是挺爱看的，正在东方卫视播出。而且提到高群书，就想到了《风声》，因为他当时也是监制了《风声》嘛。 哎，经典之作啊！但是这次有个亮点，就是郑恺他自己还担任了出品人， 哎、 还演一个角色哈。然后呢，也慢慢的转型了，要不然大家都觉得说啊，郑恺，就是那个《跑男》里面的那个综艺男啊， 哎，小豹子， 对，所以是对他来说，其实可能也是一个尝试啊。成品如何呢？大家要自己去品一品了。 之前他做了监制，演了电影《超越》，这一次也《平凡》当中，他担任了出品人，口碑有点褒贬不一。但这里边他跟娃娃毛演七合作的一首歌，就叫做《也平凡》，我们不妨可以来听听看。 啊，这就是。 就是 他会唱歌， 哎，郑恺唱了正儿八经唱了不少歌呢，但可能也都是那种活跃气氛比较多的歌一些。 今天都知道他跑得还挺快 小豹子郑恺。 任何的遗憾，风会把迷雾都吹散，谁会陪在我的身边？但我还平凡，用尽了全力去追赶。哪怕深陷在这黑暗，真相只有一个答案，生来也平凡。 Yeah， 这是因为弥漫在空气，我的使命和我的正义，时刻保持着我的憧憬。Words my squad， 还有我的兄弟 Run， 这是真相，坚毅的傲骨在我的身上，再多的阻挡又能怎样？我要让恐惧在你心里绽放，没任何背景，但却有最挺拔的背景，要打破一切的规定，让你看到最闪耀的灯光。脸上放肆的回应，这把罪恶都撕碎，永远都不知疲惫，真永远会战胜邪恶，所以劝你别和我敌对。 Let's go， 不想留任何的遗憾，风会把迷雾都吹散，谁会陪在我的身边？但我还平凡，用尽了全力去追赶。跑到迷路，一二三四五，不计其数，没有任何的背景，但却有最挺拔的背影，要打破一切的规定，让你看到最闪耀的灯光，在我脸上放肆的回应，这把罪恶的撕碎，永远都不知疲惫，这永远会战胜邪恶，所以劝你别和我敌对。 Let's go， 不想留任何的遗憾。 相比于你刚才我们推荐的这部剧，可能很多人期待的这个剧集的续集很多，包括相同是这种悬疑题材的人都提到了《白夜追凶》，就等了这么多年了，第二集到底在哪里啊？ 也许 潘粤明自己可能都不清楚。 主创团队，哎，潘粤明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龙岭迷窟上面去，就是探险啊，然后盗墓题材的，他好像更适合演。 这事儿倒真不是说他一个人能决定的。 嗯、 我之前我记得我们说过，就是好像说这事儿呢，刚开始又有点谱了， 嗯、 好像说要怎么着要开始拍了。 嗯。 好 嘞， 还没拍呢。啊，好嘞，那就且等着吧。 来，先来看看这部刑侦啊，悬疑刑侦剧也频繁，以及大家会关注一些悬疑题材的剧，包括迷雾剧场正在播出的《谁是凶手》。 对，这个还真的是最近很多人都在评论。 肖央就很忙嘛，一边是《误杀二》马上就要上映了，一边就是在电视剧集里面《谁是凶手》当一个小白警察，就是警察小白丁那个样子。 对，最近的这个悬疑剧还挺多的，可能想着大家年底事儿都多，压力都比较大， 释放一下， 看这个悬疑剧比较容易解压啊。今天这个话题绝对不仅限于说，就是一个剧集或者电影的续集啊，也可以是你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个事儿，或甚至是一个人。 嗯， 这边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了，在多年之后，或许，能够希望在一个街角遇见曾经在乎的人， 可以不打招呼。他说可以没有任何的言语的交流，只需要彼此凝望那么一下下，曾经的感觉，当时的遗憾，多年的牵挂和不能说的一些话，在那一刻应该就全部释怀了。 对，虽然不会再有交集，但是也可以算是自己青涩年代的据点以及未来成长的续集的开篇。 刚拍观众的电影直到三场时突然亮起灯，字幕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歌词不亮丽的复读声，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才见到时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是否看过同样风景，像扰乱时差留在错位时空，没脸言，谁来安慰坏心情？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 错位时空，我在想这歌为什么没有入选到2021年的十大歌曲呢？它是去年推出的吗？ 它是2020年的歌 啊、 哦， 那有 可能 是对，属于2020年入选不到2021年的热门的十大歌曲里面。 那真的也算是一首特别热门的 BGM。 那它也能穿越2年的时间，不短了。 哎呦，而且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版本。很励志的啊，包括一些可能会感动很多人的版本。 嗯， 那今天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总王牌，和大家聊的是个续集的故事啊。 你有没有人生的一些渴望再续的故事 梦， 一些梦，一些续集。 这梦我就是觉得如果做一些美梦和好梦，真的是希望有续集的， 有 能就有人能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闭上眼睛再把这个梦给它续上， 一般都是美梦、 哎、 不愿意醒来，都觉得说啊，还有这好事， 来、 啊、 来一首张杰翻唱的美梦成真。 对，好了，暂时没找着啊。大家可以有空跟我们继续互动，也别忘了啊，如果你们还没有参与我们的之前的这个974的这个缤纷玩具节的抢券的话呢，现在也有机会可以去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是回复一个数字974， 对， 也可以继续抢券啊。 嗯，不光是继续抢券，还看到很多朋友抢完券之后在这个周末就结结实实的把它用出去了，就感觉到哎真香， 哎行动很速度、 对 迅速， 直接省掉108啊58，这都是真金白银的省到自己的腰包里了。 欢迎去抢券。接下来我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最近的一个剧集叫小敏家的主题曲，是吧？ 哎，来自于周深的，叫做问声你好。 说声你好就不问了，直接说你好。 的第一句话记得吗？是不是和想象之中的会有偏差？你听啊，总有人在牵挂，就像风轻轻地吻一下，或这样的或那样的，勇敢总是在暴风后变得更融洽。你这寒流生长却依然开启了花，你看啊，这注定的年华总会有思念，它不听话，请让微笑落在脸颊。 你好。 你好。 贵姓啊？给忘了这都。 哎，我想起咱们有个片花，就是你好陌生人，就是你好你好你好。 对，就是不同的打招呼的声音、 嗯、 啊。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叫说声你好， 也召唤出了很多喜欢周深的听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报道、 嗯、 周深这两天也挺忙的，前天晚上参加了一个 TMEA 的音乐盛典、 嗯、 他唱了好几首歌，而且唱到了赵英俊那首送你一朵小红花，据说前奏一起的时候整个弹幕上全都破防了。 对，就是他对于一首歌的演绎是难得啊，在一个歌手里面可以完全用自己的声线是塑造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歌曲的，如果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更是如此。 就是不管那个歌原本是那种特别苦情的还是特别丧的，他唱完之后都是暖意融融， 很清澈的嗓音。 对，甚至在很多电视剧里面只要他的歌声一出现的时候就是撒糖。 对， 就是然后郁可唯的声音出现就是虐心。 哎，借着你刚刚说的这个周深的声音温暖的，我也说一个温暖的事儿、 好， 这个朋友说，他说分享一个朋友圈看到的分享啊，说朋友的姑父啊，这也是一个好的续集。他说呢、经过了55天战胜了病魔，痊愈回家了。 哇， 嗯， 不容易不容易。 对，55天的时间。 对，55天，应该说这每一天当中他自己是很有信心的，然后家人们也是给他很多的温暖，给他很多的支持。 对，他就感慨说、就是平常我们老说鸡汤啊，不是真的喝的那个鸡汤，有时候说一些励志的话，一些鸡汤的话，你说觉得没什么用，听多了。但是只要对于一个正期待啊就重生当中的人，他听到一些那种温暖的语言的时候是真的会被触动的。 对， 所以说觉得啊，这次觉得这个鸡汤很有用，对于病人来说好的心态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是这样子的。 好，17:51正在直播当中，周一的娱乐最王牌，我们聊的是你期待什么样的事情有续集。Stephen 又来了，这真的是一个调皮鬼。 哎呀， 他说这时候不应该来一首什么来生再续缘吗？ 什么歌？ 不知道，他说是来生缘、 不是， 还是来生再续缘？ 应该就是来生再续缘。来生再续缘， 没听过。 与你共缠绵。有这样的一首歌吗？ 是王杰的歌吗？ 对了， 哦， 完了，暴露、 这个、 年龄了。 哎，你这个苦情的状态有点王杰的样子了。 是，我又暴露年龄了。 哎，好。也欢迎更多朋友可以继续保持互动啊，跟我们在周一的下班路上听听好歌，聊聊天，抵抗一下生活的苦楚。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太久太久的时间没有听到的一首老歌了，演唱者是小柯和田震，让朋友们听听看，听过的朋友举手。 你说吧，要我等多久，把一生给你够不够？背离了冥冥中的所有，离乱中日月依旧。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用一生等你够不够？驱散了征尘一世深秋，吹落山风叹千秋梦。 前世天注定悲与喜，风雨里奔波着，如今已沧桑的你，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何止是一段儿女情。 所以生命的传说里，因为你已变得如此的美丽，让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的心。当我再次看到你，在古老的梦里，落满山黄花照如影彩衣。我再次看到你，在爱的故事里，起阵阵烟波，你我。 风雨里奔波着，如今已沧桑的你，那去了的断了的碎了的，何止是一段儿女情。 所以生命的传说里，因为你已变得如此的美丽，就让我知道，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的心。当我再次 你说吧，要我等多久？ 你说吧， 把一生给你够不够？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 用一生等你够不够？ 先别揭晓谜底，有听众已经来互动了。小马奔腾，哎呀，这个头像是在环球影城照的，但是看感觉，看这个照片的感觉，不太像是跟你同一个年龄段的呀。怎么也都看过这部电视剧呢？ 你这个名字，他一定是看过电视剧的。 小 马 奔 腾，是不是？说对了，千秋家国梦啊。 啊， 对， 主题曲同名主题曲，小柯和田震，这个歌一听就是那种一遍路过的， 对 对吧？就是有现场感的那个。声效和那个编曲的感觉， 就是你知道这种优质的对唱，就觉得两个人都在线，你觉得一个人在唱，你知道等你多久，然后用一生等你够不够，我觉得太深情的一首歌了。而且就是这首歌真的给我的感觉是，当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反正我记得啊，我当年听的时候，因为还是个孩子，就我觉得是个啊，我记得还是 你现在偶尔也是个孩子。 好嘞，尤其是拿着那个玩具枪的时候，是吧？ 啊、的时候， 但是 千秋家国梦， 我是觉得就是当时你听不懂那个歌里面唱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我要等你多久吗？然后用一生等你够不够？你以为就是觉得好听深情的那个感觉，你是不懂的。 明白。 到你真的现在听到这首歌，你完全听懂它的时候，就觉得这真的是人世间一种极难得的深情的。 所以用之前那句话，就是初听不是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是吧？ 对，而且他难得的是用这样的一种柔情百转的一个方式去唱了这种家国情怀，就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那种创作的状态。 感觉听上去应该是个民国题材的一部剧， 是 吗？是 这样的、好听，那部剧啊，好像是赵文轩演的，好吧？今天也提到了一些剧集，包括呢，也提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故事，欢迎继续和我们互动联络啊！ 哎，我们今天聊的是你期待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或者跟什么样的人会有续集，这个感觉还是可以让我们大家把脑洞打开的。发送内容到微信公众平台974醉王牌，或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 对，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络。稍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连线的时间，所以现在期待你们继续啊，来回一个问题给我们，好不好？ 我们问个什么问题呢？ All that I know is you caught me at the right time。 刚才我说到了这首歌《千秋家国梦》，小柯是男歌手，女歌手是哪位？你们还记得吗？ 哦， 来， 还好我们一带而过，是吧？请把刚才那位女歌手演唱者的名字发送过来，告诉给我们家里手机号码。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下班快乐！12月13号星期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哎，暮色已至啊，天已经黑了。在一周的开始的星期一，我是戴毅。 嗯，今天北京是晴冷开场。虽然呢阳光在线，但是温度呢确实比较低。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的夜间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要到-6度，大家千万注意保暖啊。 好像是我们近期看到的就是最低温度的低值了。 对，嗯，就是挺冷的， -6度。那明天呢，北京依然是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会略有回升，然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7度左右，但是早上晚上出门的时候还依然挺冷的。提醒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注意防寒保暖。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本周的中后期呢，北京还会再一次遭遇冷空气的影响，届时又是大风又是降温啊，可能会一起上线，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就是 做好防风保暖措施。 就觉得冷空气就是还挺多面的，就是要么就是大风降温，然后雨雪一起来， 这哥俩搂一块儿。 对，然后要么就是和煦的，像春天一样，感觉冬天就马上就要走了。 两副面孔是吧？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希望音乐带来一些热情。这首歌在这里，请随意啊。 那些让你不想再去想的。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再去在乎它，别让它成为你负担。就跟着这个节奏，举起手摆，就跟着我的歌声，尽情的摆一摆。 就不要了，注意素质。 现在都换了一种说法，就这人口吐莲花。 哎，是， 口吐芬芳。 就是大概得关系特别好的这人骂人，我应该觉得是那种朋友之间的吐槽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娱乐总排的连线时间到了。 好，我们请进这位听友，你好。 嗨。 你好， 哎， 太帅了！ 好像你的名字叫在路上，是不是？ 是你吗？ 对，是的。 哎 ，Hello， 应该我们没有就是连过线呢，但是你是我看两年、三年以前，2018年就开始关注我们了。 你看，你看 对，是的，对的，是的。 那这两年都在忙些什么？ 他重复了好几遍，是的，对的，对的。 啊，他怕我们听不清楚哈，没问题，声音很清晰。接下来你要开始答题了，怎么称呼你呢？ 我就叫我小王吧， 小王， 小王， 哎，好嘞，加油啊！三道题， 好，第一道题来自于梁静茹，我猜你也喜欢听她的歌，歌词这么唱：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什么 ？A. 伤心 ，B. 挫折， 嗯， 伤心 ， 好，来听听看， 是不是 梁静茹的《会过去的》。 答错了，这里面有个这个押韵哈， 对对对，要押韵一下，没关系。第一题呢，还可能没有进入状态，但是接下来你就要反着答，才能够离这个小红包的9.9更近一点啊。 对啊，记着反着答啊， 反着答，反着答，得想一下这个逻辑。接下来是周董，不要你离开。什么隔不开？ 不要你离开，什么隔 不开？ 为什么现在上唱什么都是王杰的味儿，回不来了啊！ 有点倒戈那个范儿哈。 A 是什么？ 距离 ，B 回忆，请选择。不要你离开，隔不开。 距离还是回忆？ 回忆。 回忆。 哎，这个不要你离开，答错了。所以他知道他得反着答吧， 对，答错了， 是反着答的。 对， 好的，你看哈，一般都是第二道题开始进入状态。好，最后一题了。 很励志的一首歌。哎，给我翅膀，让我可以 A 飞翔 ，B 翱翔。张杰《最美的太阳》是飞翔还是翱翔？ 翱翔吗？ 啊，好，我就算你是回答 就选翱翔 了 是吧？ 好了，就这么定了。来， 给我翅膀。 应该是飞翔， 对，你要答飞翔才对。 其实我觉得念起来可能是飞翔更顺畅一些，但是翱翔可能在歌词里面看上去感觉更有那个词的意味。 对， 最近 好的， 编辑老师 已经非常开心了。 好的，小王很开心。那三首歌，先问问你看看哪首歌你觉得你想听？周杰伦的《花海》，梁静茹的《会过去的》，以及张杰刚才这首《最美的太阳》。 想听哪首？ 我能在点播歌之前问一个问题吗？ 哎， 请 讲。还要向我们发难提问题了？哎呀，好， 就是在开始关注这个节目的时候，那个广告词就说。那个关注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当时我都怀疑我自己，我这个白和这个杰应该怎么写呢？请问你们问的这个广告词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白杰啊。 对呀、 对呀，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说呢？不是大众化的呢？ 然后我明白了。他希望我们更简好，大家好，我是白杰，我是白杰的白，白杰的杰，这样更简单，对不对？ 哦，明白了，谢谢。我点一首梁静茹的那个第二首歌，谢谢。 好，他想听梁静茹的《会过去的》。 OK， 那就我们听这首好不好？ 好，那有 谢谢。 好，那谢谢你，小王，也希望你周一愉快啊，继续关注974。 太开心了， 好，再见喽， 把开心延续下去，拜拜， 拜拜。 好。 好了，我们就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歌，会过去的。 新的戒指失了光泽，几年过了呢，沉默着，天快暗了，我们该把往事收拾了，再多说也回不去了，后来的都没关系了，纵然我想起你的某年某天，历历还深刻。分开后有一段日子拖得远远的，终于我都走完了，慢慢也懂当时不懂得 的，此刻你生疏的温柔触及我结痂的伤口，以前都不能原谅，如今都能笑着说出口。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挫折，曾把你紧紧抱着，紧紧依赖着，紧紧的爱着，离开很不舍得，以为会崩溃的，却在最痛的时刻最感觉清澈，什么都会过去的。 别说梁静茹的这首歌也是那种好久不听系列，今天一听还有阵阵的暖意， 就是当时还是催泪当中的那一种、 嗯、 就是先让你哭、嗯、哭完之后释放完之后带给你一种温暖和拥抱， 所以她一直是这种治愈系情歌天后嘛。 她现在最近也想转型，也想转型，所以你看像那个明天双人舞、嗯、今天半永久的时候就是特别有那种感觉啊，你可以听听看他的一些新歌，也想轻快起来，改变一下以往那种就是如泣如诉的感受。 对，要不然大家每次说啊，梁静茹就是那几首啊，爱、嗯、爱真的需要勇气。 可惜不是你， 每一个歌手其实也都希望自己能够去做出自己的一个平静的一种突破。 对，突破天花板。嗯，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因为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周杰伦的歌，或者说他的专辑、嗯、希望有续集。 嗯，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刚才我们刚好提到他那首《花海》，就想说呀，这个前不久那个表演真的是，就前几天吧， 就前天， 然后还真的是让很多人又突然觉得说啊，华语乐坛还是得周杰伦，就是他一出来就没有办法，你的那个青春就突然又漾起来， 对，就回来了。啊、但是人家也说了，这2021年整个一年都快过去了，就这一场首秀啊。也行啊，在岁末的时候又见到了周杰伦，很多人的青春又回来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补上一首周董的歌，就选了这一首《红尘客栈》。 感觉又笔墨登场的范儿出来啊！ 中国风，中国风。 好，来听《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东篱下闲云野鹤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走雨落宿命交，人无临谁定风骚，我却只为 小黄人啊， 小黄人版的二胡， 小黄人版儿啊， 小黄人版的二胡。哎，我们也是刚才听这首歌，也想到了另外一个，也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金晨和刘佳就真的也是珠联璧合的一段表演。你是当时唱了周董这首《红尘客栈》，美翻了。 没看到，没关注过。然后，那我今天要补一下这个， 补一下，补一下。对，有的精彩的表现呢，就是因为你在现场看到过这个演出，所以你印象深刻。 可以，可以期待一下《红尘客栈》。首先，这首歌以前大家都说，哎，你看周杰伦的之前那个中国风的歌多经典啊，后面呢一首不如一首。其实《红尘客栈》这首真觉得还不错。 对， 啊， 所以包括像之前的《青花瓷》《东风破》《发如雪》，再到现在的《红尘客栈》，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作品的。 中间隔了一首《兰亭序》。 哎哎哦，对，我丢了一首。 对 回首、 嗯、找回来找回来。 行吧，你刚才既然已经说了这么一个有一个不一样的版本的舞台的这个秀， 嗯， 那今天真要去好好的去看一眼金晨的表演。 嗯，你还都不用说了，你当年是在小巨蛋看到过章子怡跟周杰伦表演的人，啊、哼， 这个、就不一样了嘛。 哎、 啊，好， 允许我这个小小的嫉妒一下。 没有，你可以去翻翻有没有视频啊。今天其实我们大家的回复都还挺多的，包括有人提到《盗梦空间》。 嗯， 你知道这个属于就是这种啊、开放式的剧情给一个观众带来的一种我觉得最大的折磨，就是你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会不停的思量说，哎，这个结局到底什么意思、 嗯、 到底他就是还在梦中还是他已经真的回到了现实，就这个问题就折磨了我很久。我跟你说， 我一想到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很多就是折磨，因为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没看懂、 哎、 我当时是真的没看懂 最后那个结尾、嗯、很多人给的那个答案是说他还在梦里面， 我也这么觉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我 mark 了两个点 啊， 记了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他看到自己的那一对孩子一直是背影， 对，没有看到正脸。 他就在那次出现的时候还是背影， 嗯， 就是还是没有能够转过身来。 嗯哼。 然后第二个点是那个就是 陀螺 一直还在转，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是这样。 但是又有人说，哎，最后那个陀螺就是它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就是陀螺转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就是那个陀螺要停下来了。 是的。就是 说的忍不住要去看一眼。 我好吧，这个希望有一些好的影视剧啊，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它可以让我们有所期待。像当年大家对于《阿凡达》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不也是觉得横空出世吗？ 是， 马上《阿凡达》就有可能再有续集出现了。 反正不光是大片啊，其实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剧集， 嗯、 包括自己的这个《家有儿女》啊， 嗯， 闲人马大姐啊，对吧、 嗯？ 东北一家人神马的啊，就朋友说感觉可以一直续下去 啊， 嗯。 好看的剧集也确实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好，欢迎大家继续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4最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来推荐一下最近测评的优质好歌，詹雯婷《用爱》也是回忆杀了。 哎，有请当年的费雅。 不落城墙欲将解，听信誓言养不起狼烟，纵容狩猎，往屋逃窜，惹野狐燎原，不顾一切的助纣为虐。我悼念残响，乐园走高飞，我见证宇宙星辰世俗云坠，真心在背弃面前更显高贵，过度毁灭，认清我是谁，用爱要不后悔。山里藏中的眼泪，我会归往北，谁愿做幽儿的鬼魅，我逆风而飞，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 最前排， 天气晴冷，温度骤降啊！娱乐总排继续在周一、用好音乐给大家下班的路上送一些温暖啊。 嗯， 然后我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也算是很有的聊啊，就是你希望什么事儿，甚至什么故事或者什么剧集有一个续集、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了不少的剧集，甭管是英剧、美剧、韩剧，甚至最近有些朋友会看了一些台湾的剧，像我就刚刚刷完了《华灯初上》，它只有8集，但是呢它给你留了一个很大的扣，留了一个悬疑，所以我现在真是抓耳挠腮的希望这个剧赶快有一个第二季的推出。 我们这个宝岛台湾的这个剧呢，也是也是，反正有的是真的我觉得好看，有的是就男生不太能接受的那种偶像剧。 刚才我在关了话筒还跟他聊，曾经有一部陈柏霖和林依晨演的《我可能不会爱你》还是爱上你、那部剧就应该继续写一下陈友青和李大人的幸福美好的生活。 抱歉，我还真是没有看过。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一个也是很多人很期待的续集的还没有出现的作品，叫《阿丽塔》的那部电影。 阿丽塔。 What is the point of my lips if they don't make noise? What is the point of doing nothing at all? Watching it fall. The flicker burning, you know the time is running, running out. Only I see all the diamonds, diamonds breaking down. I won't stay quiet, I won't stay quiet, 'cause staying silent's the same as dying. I won't stay quiet, the flicker's burning now. This is not a, this is not a.

们间就像电影，刚好遇见爆米花。 贪心的我把这可口都吞下， 又好像冰淇淋，刚好遇见了盛夏。加倍的香甜酒，安心做我的爆米花。 爆米花时代少年团，哎，一首小甜歌来开启我们这个时段的娱乐综合派，我是老白。 嘿、hey, 我是大毅，感觉刚一首歌特别适合哪天聊一个什么和什么是绝配。 哎， 是不是聊过这个话题？ 没有， 他不说了吗？冰淇淋和夏天是特别的搭，然后电影遇到了爆米花。 咱们上次聊的是那个对称什么的， 对称啊，对称日的时候， 对称没聊那个绝配的事儿 啊。下回把这个歌记得收录进来哈，很适合在那一天聊话题的时候当做其中的一个穿插歌曲出现， 对吧？降温天和爆米花肯定不是绝配， 那得是火锅啊。 也又说火锅了。好了，今天的娱乐装牌的这个打破次元壁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听好歌。 嗯，而且要听国风。 对啊、嗯、又是一个策划，那个什么国风集的一个策划叫他的一生啊，就是女字旁的那个他。 对，明显这个策划呢是选取了很多在历史上留下了惊鸿一瞥的传奇女性，然后用国风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用一首歌来唱出他的一生。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策划已经推出了四首歌，所选取的女性人物呢正好对应着是有像杨玉环、孟丽君这样的古代女性，也有像林徽因、于凤芝这样的近现代的女性。 嗯，每首歌其实都有自己的意境。那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个国风音乐人叫陈一鸣啊演唱的这首叫《四月落笔时千寻》。 听歌的时候不妨来结合歌词的意境来揣摩一下，我们刚刚提到了四位女性，有古代的，有近现代的，这首歌到底唱的是谁呢？也欢迎你通过听歌的过程当中找到答案，告诉给我们，把她的名字回复到97.4醉王牌。 对，顺便让我们跟你打个招呼哈。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叫《四月落笔时千寻》。你看看这个月份啊，想想自己能联想到谁，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呼之欲出了。来听歌吧。 纷纷私语口中，漫漫过黄昏湿透年轮。听檐下淋淋雨声，吹响酒浅浅，往事沉默落得一地清冷。冲突相似的是文字里行间住着故人，隔着蒙蒙细雨声更朦胧动人。他念残梦洗尽来路，风尘醉尽这温润，为这俗世留几分痴几分纯。他是今又下独若云怀，是两人静静摇曳醒来，忽而生风吹过浮萍盖。他是初沉下月色皎白，是回忆永雪尚未花开，银色蜻蜓飞去苍茫湖海。相似的是文字里行间住着故人，隔着蒙蒙细雨声更朦胧动人。他念残梦洗尽来路，风尘醉尽这温润，为这俗世留几分痴几分纯。他是情又下毒是两人轻轻摇曳醒来，忽而生风吹过浮萍盖。他是朱尘下月色皎白，是回忆永雪尚未花开，银色蜻蜓飞去苍茫湖海。 四月落笔时千寻，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其实大家都猜得到，提到了这个四月份，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对， 也说、提到了这样当时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民国女神林徽因。 嗯，顺便可能会又想到联想到很多人啊，想到了再别康桥的徐志摩。 是，嗯。所以我们接首这首歌吧，来听听李宇春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感觉这两首歌曲的意境还是有点相像的。 哎，可以结合刚才的时候对比一下，听听看啊。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眼中交舞着边，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间，清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是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花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出放芽的 说到的这个国风的主题，又回顾了这首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嗯， 在冬天听这首歌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我倒不会眼前有这种春天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歌里边的温暖是我们在冬日里面特别期盼的。 对， 嗯，就冬天已经到了隆冬时节了，那春天还远吗？ 就你可以看到那个春天的那个雨水在窗沿，然后在屋檐下面滴下来的感觉。 滴滴答答，嗯， 哎呦，有时候这个故事真的是，这个故事是没有什么续集的啊，可能大家都浪漫化了他们的那个之间的那个感情， 但 其实在真正的故事里面，嗯，那可能并不是一个太长的故事， 嗯 啊， 只不过我们后人会去揣摩很多当事人的一些心理和他们的心思， 说那个爱情嘛，就是觉得好像有点遗憾才是爱情，因为没有遗憾了，这个故事就显得稀松平常， 嗯， 但是呢若论长久，其实那个故事里面还有另外的两个主角，可能也会让人津津乐道啊，在这儿就不延伸了，啊， 好， 刚才 去感兴趣关注一下他们的故事，还有很多解析， 是的。一说到这儿马上的时间又出去了 啊，然后我们的刚才我看到我朋友说那个剧是我是余欢水， 嗯，不就郭京飞吗？ 那个剧他也没有办法有续集了吧，就是结尾就是结尾了呀， 他在职场当中已经受挫那么多回了，但是有点 那个也是开放式的结局。 对对对对，我虽然没怎么看，但我看了后来的很多一些公众号去解析这个余欢水。 你说就少看那种公众号解析。 那我没来得及刷，我可不就是看看公众号之后去大概知道这个剧，然后开放式在哪里，然后对这个人的解析是什么样子，就感觉好像已经消化了一部剧一样。 我有时候特怕看那个，本来你看一个剧啊，有可能你按自己的那个体验，嗯，就是一个特明媚的结局。 嗯， 看完公众号，他们老那么写，细思极恐 ，emo 了 啊，细思极恐，某某结局，哎，啊，什么什么，居然有这样子的。 可能啊，不，那不是看标题啊，当然不是看标题党了， 是内容吗？ 对，内容，就有些剧你可能来不及刷，并且大家都已经基本上看完一轮了，你又觉得过了那个最佳追剧的时候，你可能就先看看这个剧介绍解析感不感兴趣，感兴趣的话把剧收藏，回头有空的时候再慢慢补上。 他那个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就提到了一些这个剧集，有的可能真的适合有续集，有的可能也就适合就此结尾了，所以今天大家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嗯，因为提到了郭京飞，好像最近郭京飞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 是是是，他主演了一个当代谍战剧， 哦， 那部剧呢是叫做《对手》，也是他跟谭卓、严炳彦、宁理主演的，然后呢宣布定档是在12月16号，也就是在这一周了吧，这周的周四还是周五，央视8套播出。 我特期待那个宁理，嗯，就是演那个就是扫黑风网里那马帅那个， 对，他好像在好多剧里面演了这个看似不是很重要的配角，但实际上特别出彩，我记得应该是在迷雾剧场里面，他在沉默的真相， yeah， 对，那个， 对吧， 演技炸裂， 他演的也是那个张老师，应该是那个张老师，嗯， 好吧，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继续回到音乐里吧，这首歌也是很久没有听的一首很适合冬天的歌，叫做《往日时光》啊，这是一个谭维维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啊。这个歌也会把你带到一个有可能是自己也有可能是你想象的一个回忆中去。 我想象前两天你放了一首《往后余生》， 哎， 感觉跟这个感觉有点像， 嗯，听听看。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鸣河畔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最美的珍藏， 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举起了啤酒，桌上只有半根香肠，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欢乐悲伤，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你的眼睛就会发亮，如今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谭维维，往日时光。我刚听这歌的时候也在想说，哎，好像能让我们的此时此刻的时间都停了下来，感觉应该是非常拥堵的晚高峰，让很多人就没了那种堵，就是堵车时候那种焦躁的情绪， 对，就这样 进入到这个歌曲里面的意境当中去了。 这样子的歌就属于那种你不是只听它的歌词，然后你甚至会跟着整个的旋律进入到一个想象里面的，我是会有画面感的歌， 对， 就是 的， 好像听了一首歌的时间就像看了一部电影似的， 然后你整个身体会觉得有点轻飘飘的， 哎，进入到往日的时光里的感觉。有一句话呢，有就是不能说是鸡汤啊，听上去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矫情啊，说你没有如期归来，这就是离别的意义。 哇！ 然后我们今天一直在等一个续集啊，不是所有的事情，也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故事啊，所有的剧集都会有续集的。 但是从大家的反馈和留言看得出来，大家的期待那种感觉，保有期待的感受是美好的。就是你喜欢这部剧，然后你会觉得你会期待还有一个后续，然后有时间还会把之前喜欢那部剧拿出来再看一看。 今天有特别多的朋友互动，谢谢你们， 谢谢。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河，下的喧闹，冬的萧瑟，瞬间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旧的梦作夜的失落忽然动了，烛上灯火霓虹的流过，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伤痛的点过满载了爱，紧紧把我包围着。 好了，今天不少的朋友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特别的感谢，谢谢大家。然后我们的节目是有续集的啊，明天就有续集了。 我们的续集还是延续365天， 是是。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啊。当然呢，其实我们也要做个小预告啊。这个预告其实就是，如果你们最近有空啊，之前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玩具节的事儿，现在还可以领券啊。其实现在领券很简单，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啊，我们这个官方的微信里面，其实也回个974就行。 或者直接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回复974就可以领券了。 不在九七四最王牌里面回复974了吗？ 对对，这个星期我们都可以去音乐广播的官微，或者是直接去玩具反斗城的这个中国玩具反斗城中国去领券。 那大家别嫌麻烦啊，其实出口越多，其实告诉给大家这个获取的几率也会更大一些。不管在哪个平台，只要你记住九七四这三个数字，发送过去之后准没错啊。 啊，我们有很多的惊喜在等着你们。 嗯。 好了，今天收尾的一首歌是 Too Much， 来自于 Kinny Kisses。祝愿各位周一下班快乐，我们明天见了，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拜拜。 Baby， 我总想拿到手，不会在你的面前说，却不会告诉你不想留，而现在我只是不想留。我总为爱执着，解开心里的锁，放手我的噩梦，没有你在空中挥走，想起你心不知走进你的身体，我知道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我想把距离靠近，慢慢靠近， Baby， 我的脑海只存在你。你在街角留下美丽碎片，让我热烈的爱浮出水面，我的承诺可以全都兑现，叫你在我的爱都不会变。爱表情爱我给你的都给没显摆，你的对白我都想猜，多么值得甜蜜空白，爱就像流星划破了半边的天际， Baby 我想你，你在那阳光的海滩那留下了记忆，让我找到你，我帮你看到了天空都留下痕迹，装进回忆不会深入海底，陌生人体会到我的真心，我说一句我是为你梦里又梦到了天天在玩拥抱后忘记了时间，醒来后望向了窗边，月亮带走我的思念，你是那唯一，心里的玫瑰不会凋零，你快点休息，困难的问题我来处理，在海上飘啊飘和你漫游，没有日期限定，我你聊啊聊就你能进入我的心灵，在路上有了困意搜索我可不可以，梦里我想的事情全都有关于你我的回忆，你在街角留下美丽碎片，让我热烈的爱浮出水面，我的承诺可以全都兑现，叫你在我的爱都不会变，别爱别浪迹爱我给你的都给没显 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畅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或微信搜索E级车小程序。